是不一样的生活。 雨淋湿了天空，回避很讲究，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抢手，我晒干了沉默，回得很冲动，就算这是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再次旧梦，分开了交通，是不是说没有走完的梦最痛，没有的后果，我们只剩这最后的出口，再爱过了才有。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紧紧地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害怕失眠，哦，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把故事听到最后才说再见，你送我的眼泪让它留在雨天，哦，如果你画的线我的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五六八八四个九，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五六八八四个九。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五六八八四个九，摩尔龙。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

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画满伤痕。太委屈，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你曾经说要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画满伤痕。太委屈，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清醒忍痛地放弃你。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九爱心提示：慢跑是一种简便而实用的运动项目，它对于改善心肺功能、降低血脂、提高身体的代谢能力和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延缓衰老都有良好的作用。慢跑还有助于调节大脑皮质的兴奋和抑制，对于促进胃肠蠕动、增强消化功能、消除便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悄然熄灭，想了解这世界命运，我的生活，我彻夜的难眠，难眠，我的爱人。

寂寞就先两针，坚强是种天分，直到更好的下一个，走了一个忘了一个，才能眼泪对自己最残忍，笑着不会不舍得，爱了一个爱了一个，只要确定感觉是真的，怕了就当作是伤多一刻，这一个或许是对的人。 九六九， 生活最最有料。 一直以来，很多人把社保卡当做医保卡来用，还有很多人因为社保卡无法异地使用而伤透了脑筋。那么，2017年一开春，这社保卡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好消息。据称，社保卡将会基本实现全国一卡通，而且今后社保卡不仅可以在异地看病买药，在一些地区呢还可以交水电费、网上挂号、申请出国当公交卡去刷。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一起来看一看医保卡又增添了什么样的新功能。新功能一，异地就医可以用。2017年，人社部将会加快建设异地就医的互联网结算系统，今年内你的社保卡就可以全国通用了。即使你去外地，通过你的社保卡也依然可以实现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医疗费及时结算。新功能二，可以当作银行卡来使用。目前的社保卡可以说是一卡两个账户，分别为医保个人账户和金融账户，既是一张社保卡，也是一张银行借记卡。当然，社保卡的金融账户功能需要在社保卡所属的银行柜台进行开通。你可以通过社保卡来交费或者是领取各种待遇，还可以通过社保卡的银行账户来办理存取款的业务。新功能三，可以当作身份证记录查询个人信息来使用。社保卡除了可以存取款和就医之外，还能够当作身份凭证来使用，比如说可以作为你办理就业登记、失业登记、参保登记、工伤认定以及职业培训、技能鉴定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业务，享受各项的就业扶持政策。所以说它也是一份重要的电子身份凭证。新功能四，可以当作公交卡去刷了。目前在江苏、浙江、北京和上海等地区都已经开通或者是规划开通了社保卡刷公交的功能。如果你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医保卡是否有这样的功能，可以直接拨打各地市民卡中心的电话去查询一下。新功能五，可以办理出国等各类的政府业务。医保卡除了有就医的基本功能之外，政务类的使用事项也会纳入，涉及到人社、民政、公安、卫生、公积金等使用事项。这么来看，一张社保卡有这么齐全的功能，还真的是方便又利民，给我们2017年的二月开工季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相信以后的生活呢也会更加的便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最有料的全部内容了，希望正处在二月开工季的我们，在新的一年也能够收获更多的惊喜。

淡淡这一刻，如何确定你

美丽纯真的脸，放开心，敞开怀，心里花儿唱出来，活活的歌谣，唱出美好心愿。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